喂 ，hello， 哇，大家咧可能咧真系以为我哋两个唔再出现， 我哋着草走啦。 系啊，诶，你两条友仔啊，点解咁耐都未有呢个历史启示录睇嘅？逢星期五晚啊，今日讲声唔好意思先，因为今日咧 迟咗， 今日我哋啲资料咧传送同埋本身荣少咧有啲事咧就迟嚟咗，所以搞到咧大家都即系等紧嘅一啲朋友咧就搞到佢哋就 有啲心痒难耐啊，系嘛？ 长咗，等到长咗。 喂，系我介绍阿 Albert， 系荣少啊。咁继续啦。咁今集咧，眨下眼咧， 尾二。 哇！你突然间咁快讲啦，咪临尾先讲。第十二集嘅历史启示录啦。咁啊，呢集咧，我哋就会讲好多资讯性嘅嘢啦。咁其实呢一集咧，我就好中意嘅，因为本身以前咧，我都曾经做过相关嘅题目。不过今次咧，我想将佢串埋一齐，大家有啲新嘅谂法。 remix 佢 系啦 ，remix 佢，因为其实好多嘅话题咧，其实万变不离其中，都系讲紧一个好大嘅问题所在嘅，系啦。咁今集咧嗰个题目咧叫做人祸大饥荒。 系 嗱 ，Albert， 嗱，如果一讲人祸，你会谂起乜嘢系叫人祸呢？ 咩打仗啊？啲都系内乱咁上下噶啦。 系啊，即系以人嚟做原因嘅，令到大家就受苦受难啦。咁事不宜迟啦，去第一幅图先。嗱呢度咧，如果大家留意睇咧，其实系一个俄罗斯嘅国境嚟嘅。咁大家如果再眼嚟啲咧，就见到 USSR， 即系呢个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啦，即系以前嘅前苏联啦。好啦。再眼嚟啲咧，就见到有个纳粹嘅标志喺左边啦。咁其实呢件事咧就发生喺咧大概1941年左右啦嘅巴巴罗沙计划啦，就喺呢个41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咦？点解立体声我好劲？立体声系啊， 唔好意思， 嗱，唔紧要啊，收翻细得噶啦声。嗱，咁咧就喺1941年咧嘅6月22号咧，就曾经试过咧有一个好震动世界嘅一个计划，叫做巴巴罗沙计划，就系乜嘢嚟嘅咧？好啦，去第二幅图先。就系咧，德军咧分开三路就进攻呢个苏联。咁好啦，问题就嚟啦。咁德军嗰阵时喺二次大战咧去到巅峰嘅时候咧，佢哋西欧咧已经打到啊法国又沦陷，周围都沦陷啦。咁佢哋直其实波兰都冇埋噶啦，佢哋直指向东方啦。好啦，嗰阵时嘅地理环境好特殊嘅，佢喺北欧嗰度咧有个地方叫做芬兰。 系啊， 芬兰以前咧同苏联咧就打仗嘅。 嗯。 就打过苏芬战争，第一次、第二次，咁啊，当然啦，初嗰阵时，芬兰始终一个小国，就俾苏联就打到都几惨下，咁啊，即系有啲我哋叫做土地咧，就割让咗俾苏联嘅。好啦，第二次就好啲啦，咁就攞翻少少土地啦。但系最得意嘅地方咧，有一个地方叫做咧，列宁格勒。一个城市，咁列宁格勒呢，如果大家如果而家喺地图上面呢，就唔再叫呢个名㗎啦，就沿用返以前个名叫做圣彼得堡。係啦，圣彼得堡。咁好啦，咁列宁格勒嘅当时仲叫佢列宁格勒啊，咁佢呢个名呢就係佢哋苏联嘅开国嘅元首列宁。命名嘅，所以如果列宁格勒被人占领咗嘅话咧，其实对于当日嘅苏联咧二次大战嚟讲咧，十分之冇面嘅。好，去第三张图，系啦，嗱，当日咧，如果大家睇嗰个头先嗰幅图同埋呢幅图咧，就系呢一个咧就列宁格勒个位置啦。当日咧，其实德军喺西面打过嚟嘅时候咧，北面上边嗰度咧都系一个我哋叫做乜嘢咧，叫做芬兰嘅边境。芬兰喺上面落嚟，下面打上去咧，就变咗系呢个德国打上去，咁纳粹德国打上去，好啦，咁就变咗咩咧？就合围咗呢个列宁格勒。 OK， 系啦，咁成个城市咧就俾德军包围咗，足足包围咗咧有成872日，系啦，到咧1944年啊，1941年9月9号咧就。德军咧就正式将呢个城市包围咗。嗱，佢好聪明啦，德军就话：，我唔进攻啦，我封住咗你，系啦，咁就 又唔俾任何人入嚟俾你救援，咁啊全部封锁，等你饿死为止啲人。咁咧就爆发咗一个好惨嘅叫做列宁格勒围城战啦。系啦，咁啊足足喺入边咧，哇！嗰八百几天入边咧就惨绝人寰啦。好，我哋可以去埋第四啊。嗱，当然咧，你知啦，苏联嘅地方啦，去到冬天嘅时候冰天雪地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左边嗰度咧有嗰只广播器咁样嘅。咁呢啲就係一啲共产主义国家啦嘅宣传伎俩啦，佢哋自己为咗提高呢、這个城市入面嗰啲生存嘅军人啦同埋市民嘅斗志呢士气呢佢就不停咁广播嘢嘅。当然呢个呢好多时呢就平时播音乐咁样嘅，有时都会播一啲好激昂嘅歌曲啦，但如果係有人空袭嘅时候都会叫即係都当做防空警报咁样啦，同埋佢哋一不停咁会话叫啲人激励啲士气呀咁样嘅。好，去埋第五啊。啊，呢、這个呢就係嗰度呢个大嗰、那个大教堂啦。其实呢点解列宁格勒会咁出名呢，就係佢係一个十月革命嘅发源地啊。所以呢佢哋对于苏联嚟讲呢，对于佢个防卫呢其实係抌到好多资源落去嘅。咁当然啦，二次大战打到去呢段时间呢，其实德军个势头好犀利啦。咁你就算摆几多人落去呢都未必够德国人打嘅嗰个时候。好，去到第六系啦，战争嘅时候咧，你见到咧嗰、那个大教堂咧都系有啲防空炮去守卫佢嘅。好，继续去啊，第七啦，系啦，而家嘅状况啊，咁梗系翻修咗好靓啦。好，去埋第七 A 啊， 旅游胜地 系啦，你嗱一路睇落去咧，你又见到当日咧个战争嘅状况咧系好惨嘅，跟住继续去啊，系啦，嗱呢张相就同头先。嗰张马嗰张相咧，其实同一张个位置影嘅。当日就为咗保护呢个雕像咧，佢哋就即系一个 象征。起一啲围。 系啦，围住佢啦，即系惊佢会受到空袭啦，咁样。好啦，咁点解会咁惨烈咧？就系、因为嗰段时间，适逢我哋冬天啦，啱啱开始围嘅时候，佢哋列宁格勒咧其实系唔够食物嘅， 系 又要打仗又唔够食物，加上咧希特拉讲明。喺打仗嘅时候呢就话我哋一定要从要有几个城市要从地球上抹甩咗去。其中一个就是列宁格勒。 是 抹甩咗去。知咩叫抹甩咗去， 毁歼灭咗去。 是啊，歼灭咗去。即係嗱，其实希特拉唔系冇成功过㗎。系成功过呢将波兰呢成个城差唔多搞到毁灭咁滞㗎。 啱啱今晚有新聞呢賣咗話波蘭嗰邊啊、就佢嗰度有啲集中營嘅嗰陣時佢而家呢就話唔可以俾任何人再講乜波蘭集中營係違法嘅。 哦，奧斯維辛啊嘛。 好似係。好似我冇詳細。 波蘭邊個城市俾人毀滅出就叫華沙啦。华沙呢个城市接近毁灭啊，系点解呢？当纳粹德国撤退嘅时候咧，佢哋系有系统地咧，逐区逐房咧，不停咁抌炸药嗰度咧，咁不停咁炸药军，即系叫炸烂佢嗰啲建筑物。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睇一套戏叫《钢琴战曲》啦，阿波兰斯基做导演噶啦，咁就睇到咧，当日嗰个琴师咧，不停咁喺度左臂右臂嘅时候，就见到成个波兰嗰个华沙嘅摧毁啦。好，讲翻呢一度。咁圣彼得堡呢係希望喺地球上彻底抹掉啦，同埋佢讲明一样嘢，我哋并冇兴趣去保护平民，即係话德国要打入嚟嘅时候，纳粹德国呢就决定将呢个列宁格勒呢歼灭之余呢仲係諗住屠城。啊！呢句说话系好明显嘅一句，即係令到人哋好心寒嘅一句说话啦。好，跟住继续去咗呢度。好啦，嗱呢一张咧就系当日围城战嘅时候咧，因为实在发生太过得人惊嘅大饥荒啦，咁佢哋嘅食物咧都要进行配给，咁呢啲就系当年嘅你睇俄文嘅粮票。 OK， 系啦，你见一格格格邮票， 我以为系配给纸啫，哦，呢间屋分几多，嗰间屋分几多。 系啊，其实呢个系粮票嚟嘅，咁、okay. 大家就搣嗰啲咧，每一角啊，每一城咧就几多号，几时啊攞啲咩嘢啊，几时攞啲咩嘢啊。好啦，跟住继续去啊。嗱，见到嗰阵时候咧，去我哋叫轮呢个物资啦、因为物资已经系配给啦，系啦，所以佢哋嗰啲市民咧都要去轮物资， 排队啦， 系啦。咁德国咧，咁你都知围城战啦，等你活饿死嘅时候，梗系唔会放过你啦。咁佢哋咧就成日都搵啲叫做咩咧，八十 八毫米炮啊，即系嗰啲防空炮咧，不停咁轰佢哋嘅。嗱，嗰个防空炮咧，正常嚟计咧，向天空打嘅，但系咧。德国人就好聪明啊，将佢打横咁样咧，就轰入去个市入边啦。所以个市入边成日都无端端咧，嗰啲炮弹飞落嚟啊，或者有啲炮打落嚟咧，咁样令到佢哋担惊受怕嘅，即系承受到个战争嘅压力啦。嗱，下一幅图就过瘾啦，继续去啊。嗱，呢一个咧就系咧喺列宁格勒边个动物园。 系。 咁大家见到呢只好肥美嘅系乜嘢？ 河马咯。 河马啦，但系个河马到最尾都系 俾人食咗。 系啦，冇错啦，都系一啲饥饿嘅平民咧，就要拎嚟充饥嘅，都系到最尾系接咗去嘅。 嗯。 系啦，动物园咁动物都养活啦，咁不如接咗去啦，咁样嘅。好，继续去图啊。 12系， 你见到咧最惨况嘅时候咧，系通街都系死尸。 嗯， 咁通街死尸，咁有另外一个问题又发生噶咯。 有瘟疫啦， 瘟疫啊，固然之啦，最恐怖系啲人 就啲人攞嚟 食啦，食人肉啦。咁其实当时咧，有啲咧警察咧，佢就系实直情咧，佢哋咧有一个部门咧，叫做阻止人类相食嘅一个部门咧嘅警察出现嘅，因为佢哋见到咧已经黑市人肉已经系得卖啦，咁组成咗咧有20,000人咧系专门做呢一种嘅我哋叫做执法工作嘅。好，再下一张图啊。嗱，其实咧列宁格勒咧每人咧每日咧就只能够分到咁多多嘅面包嘅啫，系每人每日，所以你见到嗰嚿面包咧究竟够食牙啦，定还是系？够吞啖咧， 仲要系好似而家我哋咁冻，即系个天气咁冻，咁你见到人冰天雪地， 系啊，谂下，佢因为佢俄罗斯人咧本身都系食呢个黑面包嘅，所以你见到个面包嘅颜色都系偏黑嘅。好，继续去啊！嗱，呢啲咧就系好多咧，受到轰炸而死嘅平民啦，咁跟住就啲其他人去执咗佢个尸体啦，吓，好，继续去啊！好系啦，咁咧嗰阵时候咧，佢哋嗰个苏军咧，佢哋点样去解救呢个围城咧？如果大家咧睇翻咧嗱，我哋去嗱，继续去图先，继续去图先，系啦，一啲惨况啦，嗱呢啲咧有啲人咧唔好话饿死啦，净冻死啦，因为你唔够嗰个能源啊嘛，即系唔够我哋叫做生火嘅，即系唔够暖气措施啊，即系你谂下，我打仗佢都唔系好够煤啊，或者唔系好够呢个 物资 供应啦，能源物资供应啦，好，继续去啊。你见到呢根本上周围都系尸体嚟嘅。係呀，饿死、冻死、病死、受轰炸而死，係啦，一路都系永无止境嘅，继续去呀。係啦，呢啲都系啲惨况啦。咁好简单啦，如果要卖咗佢哋嘅话呢，其实周围都有嗰啲叫做你睇下面嗰啲弹坑嚟嘅。 嗯。 其实卖佢哋唔系咁难嘅事，你见到呢后面嗰度呢有啲甩手甩脚啊，咁样嘅，呢个状况都好凄惨。同埋你见到呢个婆婆系啦，呢、這个去返上一张图先，讲埋少少先。你见到上面嗰度啦，下面嗰度呢有个雪橇嘅嘢，佢哋变咗都系用呢啲冰天雪地嘅运作工具啦。好，继续去啊。呢啲啊小朋友啦。好，继续去啊。系啦，嗱，如果大家睇呢幅图咧，就列宁格勒咧就喺中间个位置咧，佢哋其实咧冰天雪地嘅时候咧，对于反而对苏联仲有利嘅，因为根据咧嗰、那个我哋叫做有条路叫做生命之路，就系、喺一个咧冰壳咗个河床嗰度咧，就喺嗰度你见到喺上面啲线嗰度咧，系个好似蓝色嘅水嘅地方咧，就运啲物资入嚟。嗱，当夏天嘅时候咧，佢系船嚟噶嘛，因为嗰度系水嚟噶嘛，佢嗰啲系液体，即系嗰啲河水系液体湖水，咁佢咧过唔到嚟嘅。佢就算用船过嚟嘅话咧，因为个速度慢咧，就好容易被德军嘅轰炸机轰炸嘅。但系调翻转头咧，到冬天咧就唔系啦，佢哋就会引 或者可以直接行军过嚟啊。 甚即系最多就大家车啦，甚至乎半里大车啦，就运啲物资去死死咁支撑住列宁格勒呢个围城战嘅一个战略嘅要。其实佢就唔系话一个好重要嘅战略要地，但系佢嗰个。 那个意义 就好大啦，因为列宁啊嘛。 系，冇错。 好啦，咁我哋继续去下一张图啊。系啦，嗱呢个就系见到个大卡车啦，佢哋就其实好危险。 系啲冰上面其实唔系太啱行呢啲大卡车嘅。 系啊，同埋如果啲冰薄啲嘅话，就 boom 连人连车就跌轨咗落去嗰个河入边噶。好，下一张图啊。 系啦，嗱，见到个生命之路啦，系啦，其实佢哋都希望咧，其实佢哋嗰个地方咧，都系黑海舰队咧嘅停泊嘅地方嚟嘅。咁当然咧，打紧仗嘅时候已经俾德军封锁晒个海岸线啦。但系佢哋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即系佢哋都尽力咧，希望有船到到个位置咧，嚟到俾佢哋补给嘅。好，继续去，系啦，啊，佢哋咧其实到最尾个战争咧，嗱，见到我全部都系好多死人嘅。想啦，佢哋到最尾个战争系有几多人喺呢个卫城战中牺牲咧？就系300万人嘅，系啦，系足足300万人，即系大即系半个香港咯。 系 系啊，咁佢哋就喺冰天雪地当中啦，咁就尽量去求生。咁佢哋生还者个好多讲一啲口述历史出嚟咧，就话其实佢哋个生活状况唔知系惨啊，佢嘅精神状况仲受咗好大嘅压力啊，即系根本上佢哋成日都会。担惊受怕啦，又冇嘢食啦，咁又冇希望啦，唔知道俾人围到几时啦。咁我哋而家讲翻就话，你800几日啫，当日可能每一日都读下余年嘅，都唔知道几时就有希望啦。咁样嘅，好，继续佢啊。嗰个湖水咧，嗰个湖咧叫做加拉多加湖啊，喺个湖度入补给品嘅，系啦，好啦。经常咧，有时啲人喺路边度过身都冇人理，好，继续佢啊。系啦，呢啲就系后来我哋嘅历史就啲人讲翻啦，口述历史咧就话啲人嘅营养不良嘅状况啦，好悲惨啦，好继续佢啊，系啦，就系呢个生命之路啦，嗰个卡车啦，好翻嚟啦，系啦，翻嚟啦，咁系啦，翻嚟呢一度啦，好啦，咁啊，其实都见到成个列宁格勒围城战嗰种惨况 惨烈， 嗱呢个就好明显啦，就系一个战争嘅状况啦， 系， 咁好啦。呢一节我哋讲紧呢个二次世界大战，最有名嘅一个围城战，由个围城战死咁多人嘅，咁有冇啲发生喺中国嘅咧？我话俾大家都系有嘅，好啦，大家唔使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我俾你谈，唔好笑住先，唔好笑嗱，你好严肃话题啊，我哋唔可以笑啊，嗱，我哋今节就完啦，咁下一节嘅。同样时间咧，我哋亦会讲一个关于中国嘅一个另一个围城战，好，转头见。